Hello，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嘅台湾黑白讲。今次得我一个啫，杰拉德啊，得我一个，但系主要就访问下嗰啲做生意嘅。咁今日讲啊特别啲嘅生意啦，就系、是、做汽车美容嘅。咁我哋一齐去现场睇睇佢啦。 啊，呢间就系汽车美容啦，就是、一位香港移民喺度创业所做嘅。咁而家亦都有客仔喺度啦，咁啊喺度洗车。咁我哋再转头咧。就同佢哋長談傾下喺度移民嘅創業啊，或者做生意咧遇到啲咩困難，咁大家去望一望啊佢嘅鋪頭啦，就 OK 嘅，就唔係話即係雖然唔係話好大，咁亦都有一定嘅規模啦。咁啊，詳情遇到啲咩問題，咁啊一間再傾。 咁啊，今日就嚟到呢一位香港朋友啦，咁佢就做呢个汽车美容嘅，咁啊都做咗年纪噶啦，咁啊亦都攞咗身份证，咁啊咁今次同佢倾咩咧？呢一次嘅话题就倾翻咧，究竟佢哋喺呢个创业啦，所谓咁啊，其实遇到咩问题嘅？咁啊，咦，系咪都要神秘人啊？B 女士啦，系嘛？咁样讲啦，咁啊，唔用真名啦，咁啊，就话可以倾翻。诶，咁其实当初咧，你哋嚟嗰阵，点解会拣到诶做呢、这个，即系呢一间汽车美容嘅？点解会拣呢个行业嘅咧？ 因为其实门槛低啲啦，一来，咁二来就感觉上有加盟嘅。佢哋会帮我哋，好多嘢会处理咗，咁变咗，琐碎事我哋就可以自己去做咯。 咁哦，门槛低，其实当时介唔介意大概使咗几多钱呢？即系当初嘅加盟费 当初加盟费就系80万台币， 港币、 台币 台币85万台币， 八十， 80万台币，即系20万港纸到啦。 系啦， 咁即系你觉得 OK 嘅？ 系啦。 不过呢个其实以我所认识嘅加盟店咧，加盟费系一个费用，但其实后边仲有好多费用要搞嘅，包括咩租啊，仲有好多装修未。即系好鬼多 K class 噶嘛，系嘛？咁其实你围翻条数咧，其实使咗几多钱到咧？ 如果直至到依家为止，其实我哋应该系200几，差唔多300万噶啦，台币用咗。 即系其实都使咗成300噶啦， 系啦。 即系但系咧，因为头先所讲，我都认识好多加盟者噶，好多咩 coffee shop 啊或者餐厅，其实悭地都要300-400万嘅加盟，因为佢其。都其实一样嘅啫，佢加盟费平咗，其他费用高翻嘅啫。 系啦， 咁其实你即系加盟一间铺咧，其实2-300万咧，唔系唔好话加盟啦，你开一间铺啊，2-300万其实系走唔甩嘅。 依家知咯， 而 家即系当初唔熟台湾啊嘛， 系 啦， 咁啊，所以就觉得简单啲。咁加盟者就帮多少都帮到你一啲嘢嘅。咁 系 啊， 啦。 我谂系咪啲技术上嘅嘢啊，资源上啊，系咪咧？ 系啊，或者同啲台湾人沟通方便啦，譬如装修啊，租地方嘅时候啊，因为始终当时我哋未有身份证，系一个外地人嘅时候咧，其实有时啲房东啊，或者系装修嗰啲师傅啊，嗰啲都会比较难沟通嘅，同佢哋其实系啊，即系佢哋可能文化上唔同啊。咁佢哋有好多嘢都系答你冇办法，冇办法嘅，系啦。 多少少都好似虾下你外地人咁啦， 感觉 多多 下 少少。 系啦，多多少少感觉上唔知佢哋系唔想做啊，定系真系冇办法咯？即系定系觉得我哋谂嘢同佢哋，即系总之思考上我就会觉得系唔同咯。好多嘢佢哋都会觉得系冇办法嘅，但系我哋就要谂。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而要加盟，即系加盟店嗰个人同佢沟通完，咁佢又有办法做到出嚟咯。 哦，咁其实如果由开张到而家，其实你已经做咗几耐咧？即系其实你几时开张啊？应该咁问。 开张我哋系2015年嘅12月尾正式开张咯，系啦， 咁即系 咁啊 差唔 到， 多年半噶咯， 系啊。 接近啦。 接近咯，系啊。 咁啊，呢年龄对于，好简单，好多香港朋友都好有兴趣嘅， 系。 有钱。 赚好多啦，系嘛？做生意系咪好？ 我都想。其实真系要守咯，守业咯。因为其实你话做食肆嗰啲，我就唔清楚。但系如果你话我哋依家做汽车美容呢一方面咧，其实留意到啲客咧，佢会系睇下你啊开几耐啊，或者我三个月后先会嚟帮衬你啊，或者睇下你多唔多人嚟帮衬啊，咁佢先至会諗选唔选择嚟你呢度试下啊，咁样咯。係啊，即係都系手，其实我哋依家只叫做开咗年半，开始叫做生意稳定咯。係啦、 啊。但就你即係其实赚钱未呢？ 未㗎。 即系年半都仲未赚钱嘅， 系可以 cover 到租金同埋佢嘅基本开支，即系水电啊、灯油火蜡啊咁样咯，系啦 ，cover 到呢啲。但系你话啊，自己嘅人工都其实未有噶 啊。咁其实我哋之前都分享过嘅，做生意咧，正常嚟计啊，一个正常嘅生意最少都三年嘅，先开始话赚钱嘅正常嘅生意。咁其实你年龄已经。收到基本嗰啲本咧，其实已经唔错噶咯。 我如果喺台湾呢年年半嚟咁样睇咧，其实我觉得应该都系嘅，同埋都托赖我觉得我哋自己幸运嘅。好多台湾人对我哋真系好好嘅，即系都会捧场啊，会支持啊，即系譬如附近嘅邻居啊，即系可能佢几架车都会轮流俾你去。做啊咁样嘅，即系我会感觉到佢哋嗰种真系叫做人情味啦。咁如果譬如你话生意稳定，其实我已经觉得托赖。我哋开头可能我本身系香港人心态咧，就会觉得啊，点样都系半年啦，你一定要有赚噶啦，冇可能半年后都冇。但系我发现喂唔系，呢度洗车原来。可能要两三个月后先回流一次嘅嗰啲客，个人流嗰方面，佢哋唔系唔揾你洗啊，而系佢可能我真系觉得两三个月后我架车先污糟，因为佢哋其实通常都系开机车多，咁要睇翻当时嘅情况同埋你开业嗰、那个地段啦，都有分别咯。但系呢啲就真系到你一路可以做嘅时候，你先至会感受到啊。 即系如果啱啱嚟到好匆匆忙忙揾地方揾铺或者一啲做加盟啊或者自己创啦吓， 系 匆匆忙忙咧都好麻烦喎、啊。咁样讲嘅话， 其实系噶，我哋初初都租咗个位置，就唔系依家呢个位置。咁到哦签晒约啦，咁去同啲农即系嗰啲嗰边嘅邻居打下招呼嘅时候，佢哋都话原来唔欢迎做呢个汽车美容嘅、哦，佢哋会觉得你会好影响我哋呢条街觉得复杂咗，咁变咗我哋就打乱晒阵脚啦，死啦！咁我哋应该要租边度啊？点样做啊？咁嗰阵时你又会觉得有啲棘手啊，或者其实到内里哦，原来你开一间公司，你嘅发票啊，所有嘢你要真系有根有据，你先至可以 cam 到噶、哦。你唔系话求其你有张发票，哦真系喺公司用，咁就可以 cam 到噶、哦。你又要嗰个咩统一证编号，咩统一编号，系啦，即系好多初初其实。冇注意到呢啲细节啊，咁变相嗰啲钱就唔系用我哋投资金额里面去扣除啦，可以，你又要自己私底下去揞咗呢啲钱咯，系啊。 咁啊，头先有提过啊，话大概二三百万啦，其实加加埋埋使咗，咁其实除咗加盟费之外啦，咁嗰另外嗰百几二百万咧，咁啊用落去边度咧？其实。 嗱，你入货啦、机器啦、租金啦、装修啊，甚至乎即系其实好多湿湿碎碎啊，你招牌啊，吓你啲即系我哋做汽车美容，其实嗰个灯即系嗰个光管都好重要啊。咁又入一大批，咁其实你加加埋埋啊，你个租金每个月都几万蚊啦，咁你。一个月食几万，咁你加加埋埋咁就差唔多噶啦。 所以即系做生意就唔系即系当初谂咁简单咯。 系，因为太匆忙，即系我哋真系谂得太简单嘅。其实我哋都觉得系，即系如果譬如你话只不过我觉得我哋幸运，我哋托赖就系、是。 哦，都稳定平均咁样去，即系稳定慢慢向上咯。个生意就唔会话仲系拍乌蝇咯。真系呢样嘢就 咁，其实依个好消息嚟噶，已经 系啦。即系我如果依家咁样睇台湾，因为其实佢哋有一啲会可能两三个月已经觉得冇钱赚，就已经 close 噶啦，即系就唔会继续去营运。但系喺台湾做咧，我睇到一个现象就系、是。啲台灣人會留意你開到幾耐，係啊，甚至乎我哋有啲客係你開咗半年啦，我係啊，我住附近嘅，我見到你開咗應該都有半年啦，我咪嚟試下咯。咁我頭半年咁點咧？咁邊個嚟幫襯咧？如果你個個都係諗半年，即係我都會咁樣諗，但係。佢哋嘅思维就会系咁，可能佢会睇下啊，你手工好唔好，先有生意先可以维持到，咁即系我谂佢哋会咁谂咯，系啊。 哦，咁啊，各行各业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好多开食嘅咧，初头嗰两三个月咧，生意都唔错嘅，食可能佢哋兴趣大啲，但系都有存在你头先讲嗰啲客嘅。佢哋间见你间餐厅开咗半年冇乜嘢咯，好似又冇食死人，又冇咩嘢传出嚟。即系行过又唔会觉得邋遢遢，咁啊帮衬下啦咁 啊。 所以啲生意你冇话一年半，即系起码都一两年以上，你先可以讲话赚钱咯。 即系我依家就系望紧咯，即系依家嗱都开咗一年半啦。咁其实开始其实一路都要有少少变更啊、变动啊，同埋真系要好留意嗰个行情啊，依家流行啲乜嘢啊？呢个季节可能，譬如简单啲啊，可能啊，依家开始会系落雨天啊，咁啊，我哋会揾啲一啲 package 有啲优惠啊，去做啲玻璃镀膜啊，即系一定要有一啲小创意或者小优惠去吸引啲客嚟。做一啲嘢咯，如果唔系你真系坐喺度就真系，我谂冇饭开噶啦，咁样就系啊。 所以就做生意，除咗如果要守之外，就仲要不停咁谂嘢啦。 系，即系要不停要谂嘢啊，或者系譬如好似 FB 啊，佢哋台湾人其实都仲系好。熱愛會睇你哋嗰個評價，甚至乎有啲客可能係喺比較遠嘅地區嚟嘅，咁可能佢揸架車過嚟都要九個字啊咁樣，但係佢都會嚟捧場，點解？因為佢答我，睇你個 Facebook 咧係冇負評嘅，你哋好好嘅個評價，所以我就會嚟試。 我都有帮衬，但好似我都唔记得咗，帮你留翻啲好评啲，咁咪转头再留翻佢。 识做啦， 系啊，所以呢个经营就唔系话，就算开铺头都唔系话即系咁简单嘅一件事咯。 嗱，即系初初我哋嚟到都会有个习惯会睇嘅，啊呢样嘢500蚊啊，即系港纸百几蚊啫，抵啦， 好抵啦，去啦， 系啦，即系我哋会初初会咁样嘅，但系到即系依家我就当然要改变咯，即系好多嘢睇到台币哦超过400蚊，我已经觉得哇好贵啊咁咯，即系咁样去改变自己咯。 即系除咗要搵钱之外，仲要悭钱啦、 啊。系一定，即系你唔可以用咗。香港真系唔可以香港嘅思维，因为你喺香港你揾个钱唔系呢个钱啊嘛，咁你嚟到台湾你揾个钱就系台湾揾紧嘅钱，即系除非你一路已经赚晒钱啦，赚大钱咯，咁梗系冇所谓啦，系咪？但系如果你真真正正做一个生意，你系由头开始起步，我谂真系要改变一下个思想咯。 咁啊，头先讲到主要讲钱嘅问题啦，咁其实你觉得喺度做生意，即系你系咪好辛苦咧？ 系，好难，好难噶。 好直接答喎，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嘅国语唔好啊，咁有时同佢哋讲，佢哋又听得唔系好清楚，咁即系真系托赖幸运嘅，佢哋都会肯听，慢慢听，听唔明嘅写，咁慢慢去调整，同埋佢哋真系有要求嘅。唔系冇要求噶嘛，咁同埋你本身台湾整个环境，你好简单，净系食肆方便咁样睇，其实佢哋真系要求你个 service 都好高啦。咁何况我哋呢啲汽车美容，其实 因为汽车美容同洗车场有两样嘢嚟㗎嘛。你洗车场就即係粗粗鲁鲁即係洗完又走咁，但係可能人哋讲緊喂油站嗰啲80蚊100蚊咁，我哋呢啲係比较高级少少㗎啦，对佢哋嚟讲可能500蚊1000蚊，咁其实佢哋嚟讲係贵嘅。系啊，咁所以我哋 service 又唔同咗，但系你其实即系如果你我仲继续带翻香港嘅思维过嚟，咪死得咯？喂，500蚊我收你百零蚊港纸，同你洗部车，你仲要咁嘅要求，系咪？系啦，即系所以变咗辛苦嘅初初，因为我哋都要去，首先我哋要去融入咗佢哋嗰个文化啦。你都要知道个行情啦，喂，原来洗油加油站嗰啲80蚊，喂，你去嗰啲洗车场100蚊200蚊洗部车，你呢度要500蚊，你嗰个分别呢你都要俾个客知道，即係有啲呢啲咁嘅 selling technique 啊，嗰啲你一定要俾人知囉，但係你唔可以堕入咗自己用香港嘅思维，喂，百几蚊你想点啊？即系嗰种咯，即系因为其实呢度佢系觉得贵噶，唔系港纸百几蚊咁平咯，系啊， 冇错冇错。咁啊，因为大家嚟台湾玩觉得好正嘅，啲服务业周围都好正嘅，但系服务业系讲服务噶嘛， 系啊， 香港服务业冇服务嘅，好得意嘅。咁我哋唔好讲香港啦， 系啦， 台湾服务业真系好服务，服务一定行先。 系， 咁啊，其实即系代表咩呢？你做服务业咪好辛苦咯， 其实系噶，即系你一定要，即系简单啲啦，你起码你要笑面迎人先啦，即系系咪先？即系你喂咩啊？即系阿朱阿九嚟到，你都要笑住4万咁嘅口对住佢先啦，系咪先？唔系人哋边度俾生意你做咧？即系仲要有啲你知，即系全世界都系噶啦，一样米养百样人，一个个要求有唔同咁。即系你都要欣然接受啦，有啲嘢。即系如果佢唔过分，咁当然一样有澳客嘅台湾。 澳客，我哋之前都分享过澳客，台湾特产嚟嘅。 系啦，咁就托赖，我哋都未遇到嘅。 啱啱我正想问你，有冇遇过啲好麻烦嘅澳客 咁？麻烦客有，但系都好有礼貌，就唔会癫咗咁样对我哋嘅。即系有啲客可能佢会要求。喂，我有养狗，我会带只狗出街。咁我依家架车嚟到咧，你帮我搞到咧架车一条毛都冇咯。即系其实，即系有时你谂啦，都冇可能啦。我都会甩头发啦，系咪啊？即系点样一条毛你都唔可以卡喺个边度啊？即系唔系话，即系佢会真系检查嘅，每一次都会检查嘅。 系啊系系系，好鬼难搞 嘅。系啊，佢因为初初嚟嘅时候就同我哋讲，你可唔可以帮我咧吸干净啲毛？咁啊，好好好好好。咁啊，跟住然之后第二次嚟，都系吸唔到。我话边个位置啊？咁佢话啲缝咧，连拖即系之前我哋有请过一个台湾人嘅员工啦。咁佢都话知边度噶啦，佢讲完佢知边度，但系原来到最尾佢都系唔知嘅。即系佢哋嗰啲沟通上，其实就我以为你讲嗰度嘅啫，即系其实都唔知道。咁到最尾，我系要叫个客，不如你影张相俾我睇啦。到第三次，我都话都系清唔到。咁我话不如你影张相俾我睇啦。究竟边度啊？哦，原来就系有三条毛喺你头先所讲嗰啲位置咯。即系咁，即系变咗哦。好啦，咁我哋下次再去加强下啦。即系我哋唯有可以咁样去做，即系唔可以乜都冇办法，冇办法。即系有时我都会觉得，你都要谂翻，喂，你样样都冇办法，咁人哋使乜揾你啫？又 冇错，系啊，即系遇到咗好多麻烦咁。你哋譬如你哋即系每日嘅工作时间大概几个钟咁咧？ 我哋就系八至十点上昼，十点至八点咯，系啦， 十小时嘅 系啦，十个钟咯。其实有时唔止嘅，譬如有啲客可能佢放工先嚟啊，或者星期五六啊，可能有时做到成十一十二点咁样嘅， 系啊，都做十零个钟啦，即系真系。努力啦，即系要付出好多努力咯。 系啊，所以即系有时都会有一样就系觉得，点解人哋投资移民过嚟可以游山玩水，自己啊日日焗住喺间铺度吓，即系都会有嘅。咁但系咁我哋可能嗰个转变唔系因为要过嚟游山玩水，咁所以其实有时有啲思维自己都要调节咯。系啊， 咁游山玩水，可能佢哋香港几层楼收紧租啊，咁佢过嚟真系求其做啲， 系啊， 买啲生意嚟搞下，咁 即系买生意得噶啦，咁啊咁啊轻松松啦，咁 系啦， 即系识个呢个移民心态又唔同嘅，咁啊 系啊， 我哋主要讲做生意啊嘛， 系， 咁你而家有冇休息日噶？ 有嘅，我哋依家逢礼拜日会休息，因为初初其实我哋系 一 至日都有开嘅， 哇犀利， 咁跟住。跟住呢就开咗几个月之后呢就觉得我哋都应该要休息一下啦。因为初初都系想拼搏想快啲可以吸纳多啲客。咁所以就唔好休息住啦睇下环境先啦或者边一日会比较静啦。咁开始呢就一个即一个月休两日礼拜日。咁跟住我哋就发觉其实嗰两个礼拜日开工呢都唔系太多生意嘅。咁跟住我哋就所以决定先至休晒所有礼拜日。因为有时同返啲台湾客喺度傾佢哋都话系正常嘅礼拜日冇生意。因为佢哋系唔会礼拜日洗车嘅。即好多时佢哋習慣性因为第二日我要返工啦。礼拜日我哋唔会去洗车嘅。一系呢我就礼拜六先会洗车嘅。佢哋嘅我其实我唔系好知点解。 即系或者呢头啦或者有啲人系咁嘅諗法囉。 系啦。 重点就系咁重点就系佢初期都拼咗几个月系冇休息添。 系呀唔敢休㗎因为同埋你啱啱开业你唔想个客嚟到你又冇开。你又冇开即就算人哋真係一个 walk in 想试新嘢嘅你都冇开咁点啫即我想帮衬都唔得啦系咪先。咁好啦到久而久之开始同啲客沟通下你大概就会知道佢哋咩时间佢哋其实唔会去洗车啊或者唔会点样你就会看大概咩时间我哋就要休息啦咁样囉。 咁我又想问返呢即好多人就认为做生意好轻松嘅啫，咁样，所以头先听到呢位阿 B 女士讲话，其实真系唔系谂住咁简单咯。除咗 唔系噶， 日日又要做，日日做十几个钟， 系噶，即系其实会其实好多湿碎事会比香港麻烦嘅，因为即系到依家我都搞唔清楚咩国税局投审会经济部系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唔同嘅。部门咁你交嘅嘢又要交去唔同嘅部门跟住好似我租呢个即係呢个地方咩二代健保其实到我依家我都未知二代健保系咩嚟嘅。跟住我哋自己又要买健保啊劳保啊咁即係其实好多湿湿星星根本其实有啲嘢系香港冇啊。所以今日系完全一个全新嘅嘢你要去学啦叫做去知囉即係有啲嘢我都未搞清楚即係好似啱啱前日无端端健保又打俾我你嗰个咩係咪健保定係唔知经济部啦我都唔知啦你嗰、那个咩交二代健保啊交租啊嗰份嘢你要交㗎喎你未交喎吓唔系会计做嘅咩咁你会叫会计交返俾我啦咁我问会计会计话吓唔系我哋做㗎喎你自己做㗎喎即係你根本我都唔知啊完全系唔知道有呢一样嘢要做啊咁变咗你又要嚟啲嗱嗱你又要去搞啦咁变咗即系其实好多呢啲咁嘅细微嘢啊你即系成日啲发票你又要储好佢啦即系尤其是因为本身我个人系好咧啡啊即系可能啲发票啊执完跟住我都要两个月后又要执一次又要交咁变咗你又要执啊呢个有冇打统编号码呢即系你又要睇得好清楚而去交去俾阿会计先帮你做即系你又唔好諗住哦有会计我抌晒啲嘢上去去帮你做咁其实就好乱啊因为初其实就唔系喺台中揾一个会计㗎嘛咁喺台北揾一个。 我都听到呢个故事好复杂啊你啲会计师都揾几次喎。 系我喺台南揾过台北咁最尾就真系麻烦杰大介绍一个俾我啦。咁所以变咗真系好复杂嘅就算学呢一样嘢我都觉得我依家都未学识晒嘅即系嚟咗年纪都唔可以做到地头虫嘅。系啊， 哇！你会计啲嘢咧，唔好话你啦，我都做咗，我都翻嚟做咗十年，我都未熟晒啦，熟晒我做会计师啦，系好复杂嘅啲税制，唔好谂住乜嘢自己嚟， 系 好麻烦嘅。 你根本冇得自己嚟，因为你嗱，我好似我揾完个会计，其实有好多嘢都系你自己嚟，你要执得好清清楚楚俾佢。如果唔系，到时你再问佢，佢都答唔翻你嘅嘢啊。其实即系你冇谂过同香港嗰个会计做法系完全唔系嗰回事啊。系啊， 因为香港税制简单啊， 系即系香港真系好简单，你总之有单就 OK 啦。咁但系佢哋呢度唔系嘅，你有单，但系你又冇打通篇噶，咁就系呢张唔报得啦。哦，但系有啲，譬如好似我简单啲啊，我去停车，咁路边停车，咁嗰啲你交费冇，即系得张 receipt 仔，冇得打通篇噶嘛，咁嗰啲又得噶，即系你根本我都唔知道，咁其实边啲得边啲唔得，系你都要不停咁试，即系问，咁你先至会清楚咯，系啊， 因为。呢个亦都系另一个港人有一少少问题，因为香港嘅税制啊，咁啊好简单嘅。 系啊， 咁就觉得攞住本发票簿，又仲要写噶嘛。 系啊， 咁好似诶写乜都得噶，落到去咁啊，衍生咗另一个话题就即系写假发票。 哦， 咁其实我哋已经强调好多次，写假发票咧系犯法嘅，仲要坐监添。 哦，会嘅。 如果捉到啊，捉唔到你杀人都得，咁啊，即系如果佢捉你咧，就好大件事嘅。唔好谂住攞呢本嘢乱写啊，系好大件事嘅。不过呢个我哋之前已经讲过，我唔再重复啦。 系 咁啊，所以呢个真实经历唔系净系得我噏，同埋亦都有啲人话：，诶、哎，我悭悭地，我唔想搵移民顾问，移民顾问好贵、啊，咁想搵会计师、啊。咁其实一个好嘅会计师咧，都好紧要咯。 系嘅，因为。即系好多嘢个会计，其实如果你自己搞，因为我哋系自己搞嘅，我哋系冇揾移民公司嘅，但系即系真系唔可以一心谂住会计帮你搞晒所有嘢，因为根本佢都唔会，因为佢哋唔会了解你识乜唔识乜，净系单纯会计嗰方面嗰啲发票，你已经乱到爆炸咯，咁。根本佢哋就係識自己嗰一 part 㗎咋嘛。咁你再其他喂移民署要啲乜或者点点点，其实佢唔会帮到你呀。所以你自己係都要做功课囉。係呀、 啊。冇错呀，所以人哋移民顾问收你呢个钱一定有个原因嘅。 係㗎。 咁同埋话我譬如我个会计，我自己公司用嘅会计，其实我解决得好我先用㗎啦，我係在地人。 係呀、啊。 唔好我唔会用啦。咁所以亦都有啲 group 有，即係或者有啲朋友呢叫我介绍会计嘅。 係。 不过我就唔会乱介绍嘅。 係。 我要觉得你係可靠先介绍。因为有啲你哋假做假生意嗰啲，我一定唔会介绍俾你嘅。 係。 费事影响埋我。 所以托赖咯，唔该极大。 咁你喺度正经做生意，咁你有困难，我一定帮你嘅。 系啊， 如果你做假生意，我梗系唔会揾你啦，因为害埋我嘅分分钟。 系嘅，其实即系我净系见到本发票，我已经觉得好麻烦噶啦，即系又要吸引啊，又你写错嘢，一阵间原来嗱，好似嗰个咩正写嗰个咧。哦， 大写 啊，大写啦，你 数字大写 系啦，数字大写，原来你写错咧都要成张歪咗佢嘅， 唔可以改噶。 嗱，呢样其实我唔知嘅，咁、 啊、 我 知啦，因为我成日错嘛。 系啦，咁我就系改咗，跟住俾会计话翻俾我听，我先知咯。即系其实好多细节嘢就系呢啲咁嘅细节嘢，但系其实你系咪又烦咗咯？即系可能你去边度揾翻个客咧？即系你要揾个翻个话啊，我要同你交换翻张发票。重点系你要揾翻张交换翻张发票，攞翻张发票正本。 好麻烦，真系千祈唔好出错。 系啊，咁所以变咗即系呢一样嘢，你就会觉得好即系真系，如果我嚟咁耐，我谂我系最唔惯就开发票呢一度咯。即系真系，喂，我又唔知边度，即系所以每一次开咧，要哇超级小心啦，千祈唔好错，因为错咗咧，诶、哎，跟住又唔知打落嚟会有啲乜嘢手尾跟啊，跟住然之后最惨就系啱啱哦，可能佢一二月啦，我二月尾开嘅张发票，喂，咁要结数噶咯，咁我又要哇好急啦个时间去，我搵翻嗰张发票攞嗰个，即系你俾客嗰张翻嚟，咁样去窝咗佢，咁你即系点搵呢即系呢啲系啊，呢啲就系一啲我觉得好麻烦嘅事咯。 所以如果你真系正正式式喺度做生意咧，你要所知嘅嘢咧，除咗你预咗好辛苦啦， 系啊， 除咗预咗可能要蚀一排啦， 系啊， 仲有好多湿湿星星有排学啊， 系啊， 唔系唔好睇嗰啲媒体咧，嗰啲报道啊，呢、這个又做几好生意，嗰、那个 好嗰面话你知嘅啫，唔好嗰面冇提嘅。 唔系咁，即系做生意你开个档口系好易，但系其实你要申请好多嘢，系啦，即系同埋你其实打后你就会知道好多嘢好复杂，即系除非你请一大班团队已经帮你搞掂晒咯呢啲嘢。如果唔系，即系你真系谂住啊，我小康之家自己乜嘢都要一手一脚，咁就唔系易事咯。其实 即系我唔想烦，咪使钱咯，搵顾问咯。 系啦， 我哋做顾问嘅，我哋好坦白讲嘅。 系啦， 你悭翻嘅，咁咪自己搞咯。 系 呢一定嘅，呢个世界好公平噶嘛。 系啊，因为即系。你要有顾问先至会话到俾你听，喂，你知唔知呢啲要咁样做咁样做？咁冇人冇即系叫做教师啦，冇个教师喺你侧边，咁你咩都要踢板咯，撞板啊，咁你咪知哦，原来系要咁做咯，咁样咯。 系咯，所以今日就咁啊，呢个系汽车美容方面啦，咁我哋都多方面嘅。咁之前阿罗姨啊，亦都分享翻做。飲食業住嘅，即係聽你咁講，今日好似聽你好似做飲食業好啲，冇咁煩。你話係咪咧？ 其實我覺得兩睇咯。咁最簡單一樣嘢，咁當然如果做飲食嘅，你對自己有信心，咁啊當然係好啦。但係我諗都係要守業，即係一定要有一個概念。我諗十個有九個都冇可能會一開張就砰砰聲嘅生意。咁你啲食材咧， 奇才唔计啊！ 咁你啲食材系即系即系佢会坏噶嘛？系会即系呢啲就系要你要预咗噶咯。有啲嘢可能有啲本钱你系要预咗，即系我哋叫做守业啦。即系你要预咗要守嘅嗰个行业，你要坚持咯。即系我觉得喺台湾，你话做生意难，但系唔系冇得做。我觉得是有的，但是你是真的要守，你要坚持。即是有些人难听啲，我同佢斗长命咯。咁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嗰啲客，喂，你开咗三个月噶啦，我睇到啦，我住对面。咁今日先嚟，大佬啊，唔该晒你啦，系咪先？跟住嗰个系啊，嗰个又话哦，你开咗半年噶啦，咁你依家先至即系我特登过嚟咧，我见到你开咗半年噶啦，我特登过嚟帮衬你噶。 好笑啊！ 系噶，你半年。特登过嚟帮衬我，其实你系观察咗我半年，你先至会嚟帮衬我咯。即系原来佢哋会有呢个文化，因为呢啲客唔少啊，我哋接触。咁所以变咗，其实所以真系要有翻个心理准备要守啊，系。 即系就总之总结就系，千祈唔好谂住你嚟嗰一年所投资落去就可以啊赚翻晒翻嚟啊，做生意就好好轻松好简单。同我谂住啲台湾人有啲铺头咧，我屋企楼下啲餐厅真系一个星期开五日嘅咋、 哦？ 你香港系匪夷所思噶嘛？ 啊、 星期六日系休息嘅，你一嚟到你又学埋佢咁。 哦， 你唔系佢啊嘛？系做咗几多年？ 系啊，即系希望，即系其实总之我哋系希望喂过嚟台湾系真系生活，咁生活都要赚钱噶，咁赚个生活费，咁其实即系稳稳定定，其实即系我觉得。大家选择嚟台湾都唔系谂住赚钱，系行先 赚大钱唔好谂。 系系系，即系唔系赚大钱行先咯。主要都系因为香港搵唔到嗰个生活，我哋先会过嚟搵呢个生活啊嘛。 嗯， 系啊。 咁啊，今日好高兴啦。咁啊，阿 B 女士就分享咗好多喺台湾做生意嘅嘢。翻翻去我哋嗰边啦。 好，拜拜。 好，唔该晒啊，神秘嘅 B 女士，哇，佢嘅创业经验。即係相當有用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做生意真係唔係咁簡單嘅，真係好辛苦噶。咁啊，有咩歡迎到我哋群組啦、啊？咁啊，留言啊，或者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啊，想知啊，都可以留言嘅。咁我哋下一節再見，拜拜。